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238集，唐默和傅文铎的默契已经很难用语言说明，比如刚才唐默只说了一句非常简短的话，他说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，傅文铎立即听出来唐默已经知道该怎么通关这场游戏了。是的，唐默觉察到了这个游戏真正的通关方式。其实一切都非常简单，当他觉察到真相再回头看时，才发现一切都合情合理，只是他们被一些东西蒙蔽住了。虽然唐默有90%把握确定可以通关，但是保险起见他不会随意动手。第6局游戏开始，唐默没有多说，和之前一样，两支队伍一起走格子。最后唐默改变马赛克格子的亮暗，使两队都无法通关。同样的情况又进行了2轮。第9局又是20样物品出现。白若瑶看着两本书所在的格子，她抬起头，先是一愣，接着眨巴眼睛，语气暧昧。 唐唐，你好像这几局一直盯着我看。哈哈，我这么好看吗？ 嗯，你很好看。 白若瑶无言以对。白若瑶故意挑起的话茬，当唐默真的这么说了之后，她却笑不出来了。他谨慎地观察着唐默，似乎想从唐默的表情上找出他突然这么说的原因。忽然唐默问道， 你觉得我好看吗？ 这他妈绝对不是我认识的唐默。 唐默微微一笑，那你觉得他好看吗？ 白若瑶下意识地看向刘万胜， 刘万胜一脸懵逼，白若瑶毫不犹豫， 丑。 刘万胜无言以对。 还好吧，如果他把这副黑框眼镜摘下来还不错。 白若瑶勾起唇角， 那得看和谁比，唐唐和你比他很丑呀。 唐默挑了挑眉没有说话。 黑塔清脆的铜声适时响起， 叮咚，第9局，1号玩家可前进步数6，2号玩家可前进步数6，3号玩家可前进步数4，4号玩家可前进步数3。 这一局游戏，两本书在 B2 格和 C1 格，白若瑶、刘万胜、林倩都可以进入有书的格子，唐默肯定无法进入。和之前一样，林倩和唐默的步数比较少，白若瑶、刘万胜走前2步时，他们都没有动。等到第3回合，林倩向前走一步进入 A2 格，两本书所在的格子白若瑶和刘万胜都能走到。现在刘万胜要做的就是至少抢下一个格子，不能让对方抢占所有函数的格子。最后一步白若瑶停在了 C1 格，刘万胜停在 B2 格。白若瑶的光膜是亮着的，刘万胜的光膜是暗的，马赛克的光膜是亮的。林倩看到这个情况脸色没有变，他在 B3 格，只要他不走进 B4 格点亮刘万胜的格子，唐默这一轮就不可能获胜，唐默无法影响刘万胜的格子。林倩想也没想就打算往 A3 格走，只要不进 B4 格其他都无所谓。然而他的脚刚刚抬起，一道平静的男声响起， 白若瑶有和你说过当狼人再出现你肯定是第一个死的吗？ 林倩猛地停住动作，转头看向唐默，宽敞的蓝色光格里，俊秀的青年双手插袋，静静地说着一个事实。 狼人是按照优先级顺序追杀玩家的，上一次他出现，追杀了你3分钟，你的右手手臂似乎到现在还是断的，没有恢复。 白若瑶突然开口， 哈哈哈，唐唐。 唐默没理他，仍旧定定地看着林倩。 我的直觉一向很准，这一点你的队友也知道。我直觉，他很快就要再出现了， 而且下一次他出现不会再只追杀你三分钟，可能是六分钟，可能是十分钟。顿了顿，唐默淡定地说，林倩，你还撑得了六分钟吗？林倩冷静地说， 优先级，我知道，我的队友和我说了，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。 白若瑶眨眨眼， 唐唐，在你心中我就是一个出卖队友的人，连这种事都不告诉他吗？ 那他是不是还告诉你，下一次狼人出现他不会让你死，他会帮你，因为如果你死了，他一个人对我们两个人，局势对他更不利。 白若瑶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，林倩睁大了双眼， 如果我告诉你，下一次狼人出现不只是你，我的队友也会死呢？刘万胜身体僵住，只有你一个人死了，局势当然对白若瑶不利，他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存在，他一定会帮你，但是下一次我的队友也抵抗不了狼人，因为谁也不知道帮了他以后会出现什么异样，说不定狼人会更加凶残，把两个人都杀掉，连我都不会帮刘万胜，你凭什么觉得白若瑶会帮你？ 林倩嘴唇翕动，没有开口。白若瑶的眼神慢慢冰冷起来，但是对唐默的话他无法反驳。比人品，从进入这个现实副本后，所有人都看出来唐默比他值得信赖太多。如果说唐默是一个60分的合格队友，白若瑶连0分都没有，他就是个负分队友。连唐默都不会帮助刘万胜抵挡狼人，白若瑶怎么会帮林倩？林倩沙哑着嗓子说， 可是如果我死了，他一个人对你们两个人。 林小姐，唐默打断林倩的话，你或许没听懂我刚才的意思，我是说在你死的时候，我的队友刘万胜也一定会死，你们两个都死了，场上只剩下我和白若瑶，一 v 二对他很不利，一 v 一他却会觉得无所谓，而且我肯定会死在他前面，等我死了他一定会获胜。直到现在你还没有明白吗？唐默抬起头微笑道，林小姐，你的命在白若瑶的眼中什么都不是。 响亮的声音传遍整个院子，久久回响。马赛克双手托着下巴，眨着眼睛看看唐默，又去看看林倩。下一秒，林倩刷的扭头看向白若瑶，白若瑶耸耸肩嘻嘻笑道， 别看我，我什么都没说，都是他说的哟。 林倩顿时如坠冰窖，他怎么会相信这个人的话？唐默开口， 林小姐，你走进 B4 格，帮我的队友点亮格子吧。 白若瑶笑容敛去，用奇怪的目光看着唐默。林倩身体颤抖，她看着唐默，嘴唇动了动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。 现在只剩下你和我没有走格子，我们各剩下一步，我们两支队伍是否合作和白若瑶刘万胜都没有关系，只和你我有关，只要你走进 B4 格，帮我的同伴点亮格子，我会走进 E4 格，不熄灭马赛克的格子，这样白若瑶和刘万胜的格子都是亮的，他们可以一起把书交给马赛克，这就是我们的合作。 两队一起把书交给马赛克，有几率四个人全部被狼人杀死哦。 林倩僵硬的扭头再看向他，唐默笑了一声， 那继续僵持下去，他们两个人都死了，只剩下我和你，这个选择我无所谓，说不定你会比我先死呢，白若瑶。 说完唐默再看向林倩， 林小姐，随便你，你如何选择其实和我没太大关系，你只需要知道你绝对抵挡不住狼人下一次的攻击，而我和白若瑶可以活下来。 小林倩， 刘万胜咬紧牙齿帮着唐默说道， 林小姐，我们两个人也一起在这个副本里待了好几天，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我从没进过这个副本。现在唐默说的对，他是华夏第一个通关黑塔三层的玩家，他的实力毋庸置疑，他给出的这个方法肯定是让我们四个人都活下去的最好的方法。 我选择相信他。白若瑶又煽风点火， 大家一起死哟。 刘万生气得很想让这个神经病闭嘴，可是他不敢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林倩站在第三格上迟迟没有动作。黑塔冰冷的声音响起， 叮咚，请三号玩家前进格数。 和糖糖死在一起感觉也不错哦。 林小姐，我相信唐默。 唐默笑道， 那我该说什么？我也相信我自己。 林倩的胸脯上下喘动，她不停地深呼吸，她的额头上全是汗，衣服也被汗水打湿了。白若瑶幸灾乐祸的声音，刘万胜期盼恳求的声音，还有唐默事不关己，似乎只是真的随便提个建议的声音，在他的脑海里形成立体声，吵得他浑身发抖。 够了！ 忽然他睁开眼，双目通红，他用力地向前走出一步，踩在了 B4 格里。刹那间，刘万胜的格子亮了，一本薄薄的书籍被包裹在光膜里，散发悠悠的蓝光。白若瑶的脸上没有太多情绪，仍旧一副笑眯眯的样子，她好像没有生气，也没有高兴，一切都藏在那诡异的笑容里，让人琢磨不透。刘万胜差点虚脱了，他也想活下去，如果唐默不救他，他确实撑不过狼人的第二次攻击。现在只要唐默随便走一格，不影响马赛克格子的亮暗，他们就可以通关了。唐默看到林倩的选择，眼中划过一抹不易觉察的笑意，他一步跨进14格，没有影响马赛克格子的亮暗。当他跨进这个格子的下一刻，一道欢快的音乐声在北大校园里响起，数十个童声齐声合唱，快乐的童谣声传入在场每个玩家的耳朵里，也传入了马赛克的耳朵里，让他郁闷地堵上了双耳。 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背着小书包。 一首上学歌播放结束后，马赛克已经心塞地趴在桌子上，嘤嘤嘤地假哭起来。 哼，我不要读书，我不要读书，我一点一点都不想读书。 五乘五的格子网络上，21个光膜全部消散，其他没用的物品和光膜一起消失。白若瑶、刘万胜所在的格子里，两本书漂浮在半空中。刘万胜伸手把书拿了过来，白若瑶一边摇头嘀咕道：“好无聊啊！”一边拿起了书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